青衣里来百花香，蝴蝶双双过芬江，有缘人千里来相会，孟姜女巧遇玉腕新娘，夏青衣里来寻风吹，孟姜女远离一重徘徊，烟花冰滴一成双对，恩恩爱夫妻一两分。家。